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、冰箱、油烟机、燃气灶、智能家电整套买，加油做人生赢家。涿州、高碑店、雄县、荣城、徐水、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，18631187077，18631187077。 捷克共和国，一个世人心中不曾遗忘的深刻名字，在这个陌生国度里，暗藏被遗忘的美丽及亘古的艺术杰作。你还记得鼹鼠的故事吗？还有课本上的布拉格之春，当年曾经辉煌的军工大国，宛若童话世界的中世纪小镇，米兰昆德拉笔下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。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。 捷克共和国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，捷克绿卡可合法通行欧盟各国，并可长期在欧盟成员国居留生活。捷克于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，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，自由进出申根国家，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、养老等福利，还有澳洲186、187、188A、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，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。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，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也 晨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，难免磕磕绊绊爬起跌倒，心里时常涌起家那温馨的味道，日日夜夜魂牵梦绕。这些年来生活催促着脚步，眼泪或者汗水流了不少，每当我再想起家那温馨的味道，胸中力量熊熊燃烧。家的味道是爸爸戒不掉的烟，烟气弥漫缠绕熏黄了指尖，你那不够宽广的双肩也能撑起我的一片天。家的味道是妈妈编织的毛衣，针针线线连着儿女的暖，一双巧手缝缝补补，指出我一条人生路。孤身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，难免磕磕绊绊爬起跌倒，心底时常涌起家那温馨的味道，日日夜夜魂牵梦绕。家的味道是爸爸戒不掉的烟，烟气弥漫缠绕熏黄了指尖，你那不够宽广的双肩也能撑起我的一片天。家的味道是妈妈亲手做的菜肴，香气飘散我那儿时的路，粗茶淡饭伴我长大，让我更能懂得生活的艰辛。家的味道是爸爸爱喝的小烧，一口一口喝下心底的愁，岁月的年云云白了你的发，蹒跚了曾经坚实的步伐。家的味道是妈妈编织的毛衣，针针线线连着儿女的暖，一双巧手缝缝补补，指出我一条人生路。孤身一人在这陌生城市飘，难免磕磕绊绊爬起跌倒，心底时常涌起家那温馨的味道，日日夜夜魂牵梦绕。

还是爱我，只是现在应该要离开我。你看着我笑着，叫我心里不要难。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. Lidia, mi de yan kuang, wei he liu lang, xin sui de hai yang, shou le shang.微笑的彷徨 Gypsy 女郎为谁而唱，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，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，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 他走了，你也可以把梦留下。 繁华山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。弄篇冷战争，一生情债有几本。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。从日本一盏残灯惊得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不听闻你始终一个人。在等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，缘分落地上，但是我笑声羡煞许多人，那诗词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，人事已分，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，悬念和泪是情深，还有谁在等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。